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各位朋友， 路况信息。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首先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5%。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适宜出行，外出的时候请朋友们注意防晒补水。另外近几天没有大风和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擦洗车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路上的情况。目前建国门外大街双方向行驶正常，请朋友们注意在路上的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天儿呢是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呢都好进个超市，买个冰棍啊，买个雪糕啊，买个冰激凌啊。 多大了还吃冰棍？ 哎，但是啊，你想这么一事啊，当你把手伸向这个你想吃的食物的时候，突然背后有一声停。 怎么个意思？ 不许拿。 不是，这吃也不让吃了。 你说你会是什么感觉？ 那肯定吓一跳啊。 首先是吓一跳啊。 对。 这事儿还真不是开玩笑。当然呢，目前不是发生在我们国家啊。 啊。 是在英国的某个连锁超市。 天哪，你从哪儿看来的这消息？ 好玩，挺好玩的。 好吧。 说这个购物的顾客呀，吃惊地发现，目前呢在超市里啊，有一些正在阻止人们从超市里选购自己想买的食物，尤其是一些我们认为不太健康的食物。 怎么呢？ 比如说像冰淇淋啊，或者说脂肪含量高的。说他们呢是为了向消费者呢提供健康饮食的建议活动。 哦。 那么特意呢委派了一些专家，都是健康饮食方面的专家，在各个超市呢专门干这事儿。当你这个小胖手啊一伸向你这个停， 对、 哎，你看你都这体重了，你这肚子都这样了， 不是 你就换一个东西吃吧。 求你了， 啊、 专家，你絮叨死我了。不是这专家也够不容易的哈，得灭族潜踪，然后藏在超市的一个角落里，当发现顾客走向冰柜的时候，然后悄悄的来到背后，啪 拍一拍肩膀。 总而言之呢，就把你啊，以你为例的话，就把你从这个冰激凌或者是什么大肉的这个柜台 不 直接领向了棒子面的柜台。 他确定不会被人打死吗？ 不会的，当然这也是人家 好意啊， 专门呢为了宣传健康饮食。你想在国外呢，胖人比较多嘛，要特别注重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吧，有点太激进了啊！就是你就是人家有这个意愿，你生生的去阻拦也不好吧？ 当然了，人家不像我这么声色俱厉啊，人家是很温柔的，而且是建议你可以这样或者可以那样，最终选择权归你啊！ 嗨，亲。你知道这个冰激凌热量很高的，受不了，受不了。 对，我们也说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夏天到了啊，有些食物呢， 少吃冷饮， 就是让我们控制不住，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需要控制的啊。比如说一些饮料啊，这个冰激凌啊，包括一些什么像啤酒之类的啊。 对，如果您 适可而止， 如果您非要喝的话，我推荐您喝一样东西，您沏壶茶。啊，来咱们老北京啊，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小院里头放上一个竹躺椅，放上一小桌子，闷上一壶这个茉莉花茶，嘿，喝完了以后躺那一扇那蒲扇，那这个其实特别舒服。 你给买茶叶是吗？你给扇蒲扇是吗？ 便宜我包了。 好吧，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的服务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求助我们的帮友，或者呢你也听到或看到过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想给我们的朋友呢一起来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络，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好， 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不过这些的日子我们确实不得需要温暖啊，我们需要点凉快 清凉。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哎， 这位听众呢打听个地儿，同时呢也是想问问啊有没有想跟他一块儿去的。 是啊， 他想去这个大成红木玩物市场玩玩。 不，昨天有人问，然后有咱们团友推荐了吗？ 是啊，他就动心了呀、啊。 大概是想去淘个串啊什么之类的、啊。 哎，说这个玩物市场哪天开市啊？如果是坐公交车奔那儿去的话、 哎， 怎么坐？ 您得坐长途。 哎，还有就是有没有喜欢这个的帮友啊？咱们一块堆儿去 组团啊，然后看价。其实组团我觉得挺好的，他那地方啊，主要是以批发为主。您要是有个三五个人组个团，您一下您 团购是吗？ 团购一下，哎，这个挺好的啊。 啊，拼哈是吧？好，那有喜欢的朋友啊，最好是能懂一点， 哎， 好这个的啊， 嗯， 可以组团去啊，13520688342，13520688342。 好，稍微的跟您说一下啊，那红木，人家叫文玩市场啊，您别说玩物市场，老是觉得玩物丧志的那个感觉。 文玩市场、啊， 文玩市场啊，这个什么串啊，这个是吧？这个把玩的这手把件啊，这一类的啊。下边这位朋友啊，他家里头啊有一些父母留下的135的底片啊，过去咱们那老相机啊。这个手动那个叫135的，这个主要是这镜头说的啊，它的这个底片现在呢想冲洗出来，就是说这底片一直老人家当年照了就没冲过吗？ 啊、哦， 还是说就是冲完了的那个底片？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 应该是那底片， 应该是底片在的， 对、 啊， 不是那胶卷。 就是说本身呢，它也想把它洗出来，然后再存进电脑里， 存到电脑里、 啊。它现在只有底片， 就是现在到处 都已经去世多年了嘛。 对，说现在呢，就是苦于找不着这好多冲洗照片的地方都没了。这个想问问还有没有这种冲印店，就是能把这个老的底片呀给洗印出来？ 不知道那种老一点的照相馆、啊、 大北照相馆呀、啊，哎， 中国 照 相馆 呀、 啊，是不是还有啊？ 哎，对、我印象当中，中国照相馆应该在北新桥。往红绿灯往南啊，这个马路东边啊，那儿有一个店 就是看他们目前还有没有这个业务，如果有的话问题肯定不大啊。 或者说您就得求助这个就是那种真正的摄影爱好者了， 他们自己还有那种小充气房。 哎，对，就是其实 现在爱好者好像也都是用电脑， 关键是那个就是那个药水啊，这个这套设备啊。 好吧，其实我对这个挺熟的，以前我们家有一个小暗房。 哦， 我爸爸是搞这个的吗？ 你有这技术？ 我没这技术。我看过这技术啊， 就是 黑乎乎的， 知道 玩的。 什么叫黑乎乎？ 小屋里就是挺黑的呀。 这个词儿用的好吧， 挂着那个胶卷。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是、 好，这位求助的听众的电话是13521812962。13521812962。 好， 下面这位听众啊是一名教师。 哎， 他想问问啊，就是咱们帮友当中啊有没有擅长或者这个对 3D 绘画有研究、有了解的朋友、他想干嘛呀？他想跟那个校园的某一面墙上 画几只大狮子，就那种舞狮 画的还跟那个活灵活现的 3D 的感觉。 哎，他就是想要这么一个效果啊。 您是打算教学生们舞狮吗？还是想着立啊？就是你们都别不遵守纪律啊！ 情趣、 哦， 你弄几个狮子，你吓唬现在小孩， 您 那可唬不住啊！ 您跟校长汇报过，校长批了没？ 估计是批了，要不然怎么会求助呢啊？ 好吧， 有兴趣的朋友啊，也懂这方面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研究 3D 绘画啊， 对， 电话我们说一下， 电话是15001210843，15001210843。我觉得其实您要是一老师，您别舍近求远啊，您的那些学生里头保不齐就有这样的高手，人家用那个就是那种专门有这个在墙上喷画的那种罐 涂鸦式的那种 罐里，对、 啊、 那个里边专门有这种颜料，啪的墙上那么一涂，哎，一喷，那个效果可好了啊！ 那798这东西特别多， 哎，没错。 那就是咱们不知道他是小学呀，还 是中 学 呀， 还是 大学呀？ 如果我们帮我当中啊，说你们找到这样的志同道合的伙伴的话，其实学生家长那也是卧虎藏龙、啊、 好多学生，尤其是16、17岁的那些孩子们，我跟您说，那这里边藏龙卧虎，他们有爱玩这个的，您知道吧？ 各方面咱们去打探啊。 没错、啊、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刚才你不是说要请大家喝茶吗？ 对呀、 这位说了，我知道这隔夜的茶它是不能喝的。 哎， 那是隔夜的凉白开能喝吗？ 这一般的话，咱们隔夜茶咱们会特别小心，隔夜的凉白开我看没有什么顾忌吧，直接拿起来就喝了。 对，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您特在意的话，尤其是夏天啊，如果您就是说想头天晚上晾一杯水、第二天早上早起喝，省得 是 开水太烫，您一定要盖上盖， 就是您别敞着口。 哎，别敞着口，因为空气当中啊暴露时间太长的话呢，它多多少少会有点细菌，是吧？又是夏天，而且呢这个时间长了的话呢，会导致啊它里面有一定的这个亚硝酸盐。 您知道， 当然那个量不至于说让我们觉得担心啊，但是稍微注意点没什么坏处。 你大敞口杯子你放那一晚上，你知道落进多少 PM2.5 是不是、 这个、 所以 烧开的水质保质期、有多长时间？这个目前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的固定的说， 对，没有科学依据啊。 但是时间太长，我觉得肯定不好。 对 啊， 总而言之呢，像水这个东西啊，尽量的哈喝那个新鲜一点的。 好吧，那还有咱们的团友朋友们有什么具体的这种建议，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 好， 这个朋友是看来是比较喜欢养鱼啊。 你怎么知道是养啊，万一是吃呢？ 吃 啊！他问哪个鱼刺儿少？ 哪些淡水鱼的鱼刺儿少？ 是要吃， 要吃啊！ 对， 淡水鱼、如果您想吃鱼刺少的话，您就得吃那种无鳞鱼了。 估计是给孩子、老人吃哈。 哎，对，这种无鳞鱼的鱼刺少，但是有人说无鳞鱼呢，它比较这个可能什么什么脂肪的含量啊，对，这个吃了以后可能它不是那么特健康啊。这个 吃多了其实没事儿。 淡水鱼里，我觉得刺儿最少的鲈鱼，是吧？哎，这个 问大家 很少了，已经 对， 没错。 您在蒸煮鱼的过程当中啊，吃鱼的过程当中，觉得哪些鱼的刺儿比较少？ 哎， 比较适合小朋友啊、老人吃啊。 嗯。 另外，顺便打听个事儿啊。 怎么着？ 有多少位被鱼刺儿扎过？你有吗？ 从小到大，要没被鱼刺儿扎过，那怎么算 都对不起自己是吗？你有没有？ 没被鱼刺儿扎过，说明你们家生活水平不高。我当然有啊。 是上医院了还是什么喝醋吃馒头啊？ 好像也没 什么，都捋不捋吧，自己给弄下去。 那你还比较幸运，刺儿比较小啊。 对， 那小刺儿确实有的是能下，有些还真不行哈。 我还是属于比较细心的那种啊，没有那么大刺儿吃下去。 别看我们块头大啊， 好吧， 心眼儿比鱼刺儿还细。 主要是我嗓子眼粗。 好，这是鱼的问题啊。 哎， 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道。这算凉菜 吧，世界名菜、 哦、世界名菜。 哎，对， 外国人吃这个吗？ 哎，吃啊。嗯、 哦、 那外国人做那个可好了。 外国人哪国人吃这个？ 那你没吃那个什么洋快餐里边那个？ 那是酸的呀。 啊，差不多吧。原理都是一样的、啊、 他这个问的是特别北方的一个方法、反正说半天大家不知道说什么的、 哎、说了半天一道世界名菜。 酱黄瓜。 对了，酱黄瓜、哎，说白了咱这六必居的酱黄瓜可有名了，对吧？ 啊、但刘居居师傅不告诉咱怎么做呀、 哎？不是，您吃的那个就是西餐里边那发酸的那个，其实和这个咱们吃的酱黄瓜做这个前期的工艺都差不多， 都是黄瓜， 哎，只不过到最后它分流了。哎，这个前期处理完了以后，那个呢，它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加上盐，它继续发酵，产生那种酸的味道。而咱们这酱黄瓜呢，它是放到酱缸里边，加上这个调好了的这种酱，慢慢的再继续发酵，它就成了酱黄瓜。 哦，那你会做吗？ 哎、这个很幸运的是，我曾经在六必居打过工。 哟，真的、 啊？大概对于这酱黄瓜的整个的形成的过程还有一个观感啊。 哦，那要不要我们大家留点时间去准备个小本儿、 大概30多年前的事儿了，有点记得不太清 楚。但是30多年前的酱黄瓜和现在的酱黄瓜一样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的工艺一直是流传下来的。 行，你这点货先跟肚子里憋会儿啊。 好吧， 咱们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这个自创的，就是酱黄瓜的方法？ 家里做这个酱黄瓜，不是从超市里直接买的那个啊。 挺适合夏天的哈、啊，就点小粥什么的、啊。 没错。 好，我们在这儿求着酱黄瓜的做法啊，再看看这位张女士遇到的麻烦。 什么麻烦呢？ 其实你遇到这个麻烦。 大家都有， 太多人都遇到了。 哎， 我这天天都受他骚扰， 是吧？就是他会，就是现在这些人，我觉得都把自己的电话伪装成世界各地啊，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 对，我这两天经常接到美国电话，我都不接，我就知道根本不 是 啊。 就 是， 然后你接一看，哟，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打来的一个电话，接吧，万一什么国际友人呢？你那边说， 万一是一大买卖呢？ 哎，大哥。我这边有房你要不要？ 好，我们看看张女士的麻烦啊。她说我遇到麻烦了、现在我的手机啊天天接到外地电话，都是推销的， 你瞧瞧 我可怎么办？说我现在呢这个听不到你们电台，说你们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呢？我都不敢把个电话告诉你们了。 好吧， 其实通过我们这里播出的电话不是他们那儿渠道了解到的电话，他们有他们的一些非常渠道啊。 哎、对，就是现在你知道这个推送广告推送能到什么程度吗？据说啊，这个咱们也是听这个有一些技术的这个精英他们分析说，有一些这个就是平台只要你用了它的这个 APP 之后啊，你这个电话里就是咱们一般手机里都会装一些这样的程序嘛，那么当你谈论某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没有开机打电话的，你的电话的听筒，你的这个话筒都是在不工作的状况之下的，但是它能够就是从你内部就是获得你这个麦克风的使用权限，把你谈话的内容收录进去。比如说方明啊和我们俩人啊，就那天天谈论那个哪个衣服啊什么之类的，哎，他就能收到这个信息，然后就给你推送什么卖衣服的信息就来了，是不是挺可怕的？ 我汗都出来了、有这么邪乎吗？ 哎，所以有些人说你把哪个那个程序里边那个关于麦克风的那个权限那个选项一定要把它关了，不要让它获得使用麦克风的权限。 反正我们的很多相关部门啊、就是也是非常努力的致力于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有的人呢就反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的时候就是很难阻断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呢除了相关部门啊把控，然后从技术上控制之外，我们自己呢也要做一些防范，比如说啊安装相关的软件，或者说本身手机里面有相关的软件、 就是、 怎么去屏蔽它， 对，有标、有给它标记成什么骚扰电话、推销电话等等的。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就是一不留神啊，您接了这电话的话、知道它是一个不好的电话，就把它标记上，这样的话呢别人再看到这样的电话呢，至少这个电话就把它屏蔽掉了。 哎，这个如果参加的人越多，他的这个情况就越不妙啊、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一接一看就是87个人标记是推销电话， 反正他们也有一些就是能够看出的，就是怎么说呢， 露馅的地方吧。就比如说我最近这两天啊，天天就几乎是同一时段，总是接到来自山东济宁的电话。 哦， 他那个前面的号码是一样的， 对， 但是后面的号码不一样。其实你看到这个电话之后，你第一个不接， 对， 第二个打过来还是这个，那么再碰到相关的电话，你就可以不用接了。 你在这个地方没朋友，要是频繁的，就是包括有一些座机电话啊，他们都是来打的，那你就干脆就都不接。 对，就是能标记上名字的话，就是谁打来的您都记上，一看这电话真的不认识，您可以先慎一慎， 哎， 先不搭理他啊。 没错， 时间久了呢，他们自个儿也就闪了。当然了，我们帮帮团的追访电话大家也得接啊， 是吧？ 看到是8501的开头啊，您最好都接一下啊，很可能是我们亲自给您打的电话啊。 好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 啊。 这个问题好像前些日子也有朋友问过，他说是这个塑钢门窗啊，他说越拉越不顺畅了，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其实上次大家出了一些办法， 放滑石粉， 哎，有放滑石粉的，有点点油的啊， 点油的不太靠谱吧？看什么油了啊？别点错了， 就是，或者是放点凡士林，哈哈，这一类能够润滑的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001922221。13001922221，谁有绝招再跟他分享一下吧。 行，我们等待大家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啊，我们再来看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 看看这位朋友有一个电脑桌想要转让，价格呢就见面再商量。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41398397，13641398397。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件乐器啊，琵琶。这个还有图啊，这个给标注了一下，90%新啊，十几年前买的，现在还90%新，说明没怎么用啊。 乐器保护的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个缺憾，就是发票找不着了啊。原价我买的时候大概2000多，现在呢400块钱转让啊，价格呢还可以商议，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51009086，13651009086，在海淀区学院路。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全新的机顶盒啊，新的机顶盒80元，电话是13522649603，13522649603啊，是歌华的机顶盒，就是咱们那个歌华有限的这个收拾的用的那个盒子。这位朋友要转让全新的按摩垫啊，按摩颈椎和后背腰椎啊，可以放在椅子上还有沙发上使用，200元的转让价格，电话是15901153055，15901153055。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的是电动自行车啊，前几天刚换的后车闸，很安全，转让价格350元，还能商量。地址呢在朝阳大悦城附近，电话是15652212512，15652212512。还有一位朋友转让带水箱冰包出凉气的冷风扇，好，明白了，是那种就是在这个水箱里呢可以加上那个冰啊，把它家里边呢吹出来的风温度比较低，100元的转让价格还可以商量，电话是13691477537，13691477537。 好，有些问题呢我们已经看到大家的回复了啊，比如说照相的那个底片的问题啊，什么凉开水的问题啊，包括刺儿少的淡水鱼的问题啊。好，那容我们点功夫啊，我们稍微把这些信息整理一下。 我把爱铺成蓝天，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我把心烧成火焰，让怕黑的你用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覆盖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几个100天还是很有感觉，

这位朋友说，有些照相馆里有投影仪，只要把那个相片的底板呢放在上面，就可以把底片的形象投在白色的墙上 啊。 然后呢，您拿那个手机给它拍下来就可以了， 啊、 这是一招啊， 是吧？ 嗯， 用相机是不是也可以翻拍？ 是，但是就是他是想可能洗出来。就整个把这个照片洗出来，然后更有感觉嘛。 嗯， 很多上了年纪人还是喜欢就是那种触碰的感觉、啊， 对，也有朋友 拿在手里的感觉。 对，也有朋友说，好多扫描仪都有扫描底片的功能。哎，你用扫描仪直接把它扫描出来，就是扫描成一个图片文件就可以存在电脑里了。现在您如果把这个文件扫描出来的话，你拿着这个 U 盘，你到任何一个冲洗照片的地方，现在都能洗出来。 所以就是两个渠道吧、嗯、一个看看就是过去的一些比较老牌的照相馆还有没有冲洗底片的这个 当然 功能， 对，当然最理想的就是直接拿着这个底片把它冲洗出来。 对，如果说都没有了、嗯、或者说很难办的事儿呢，就可以按照刚才我们的说法，您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就到任何一个小一点的那种、 啊、 有这种什么复印呐、啊、什么照相那个小店儿，因为都有这种扫描功能，您把它烤出来之后呢再去洗。 对，去扫描，找一个扫描仪。说到吃鱼的这事儿，有朋友说，哎呦，没有刺儿的淡水鱼还真不好说啊。我知道就只有鲟鱼，说里边只有一根软骨头，但是咱那中华鲟鱼不能吃，那个是保护动物。听说市场上有俄罗斯鲟鱼啊，这个您可以去碰碰运气看看啊，能不能买得到。这个 我们肯定得吃能吃的鱼， 对， 不能吃的就别想了啊。 它就是不光不能吃吧，它也不能卖，所以市场上应该没有啊。您要是说谁跟您吹嘘说它有的话，那您赶紧报警。 嗯，我们说点这能吃的且刺儿少的啊。嗯，这几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黑鱼、江团和清江鱼， 这就都属于无鳞鱼了 啊。这哪个贵？您说哪个是吧？ 江团啊， 啊， 相对贵一点。 还有鲈鱼、桂鱼、红鳟、罗非鱼、三文鱼、银鳕鱼。三文鱼属于海鱼了吧？ 罗非鱼刺儿少吗？我觉得罗非鱼刺儿也不少啊。 哦，反正。 嗯， 挺多的哈。 对，海鱼的话，你像三文鱼、银鳕鱼，还有梭鱼，这是应该都是海鱼了。 啊，还有说鲅鱼，说泥鳅的。 哦，嚯、啊，泥鳅是刺儿少。 对对对，鲶鱼呢？鲶鱼就是黑鱼吧？ 鲶鱼就是它都是一个系列的嘛。 啊，好吧，就是大概目前来讲，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刺儿多的鱼啊， 哎、 是什么刺儿多的鱼、啊？刺儿少的鱼就是这些啊。 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鲈鱼、桂鱼、 嗯、 啊，这些都属于刺儿比较少的。 好吧， 嗯。 有卖鱼的朋友没有？ 对， 求解啊！ 来个松鼠桂鱼呀、啊，啊，清蒸鲈鱼啊，挺好的啊。 好， 嗯， 我们抓紧时间啊，再说一下这位听众给我们分享的，他奶奶千金不换的腌酱黄瓜的秘方，奶奶的秘方。 哎，不是你说清楚了， 就是 奶奶 他的奶奶的千金不换的、 哎。 腌酱黄瓜的秘方， 你不要把那仨字连着说，他奶奶告诉大家的。 不是，就他奶奶本来不想告诉大家，但是他给告诉大家、 哦、他给偷出来了。 哎，说这个特别特别好吃，每年暑假说回老家、 嗯、 奶奶都给做这个腌黄瓜，说超好吃啊。 嗯， 说秘方奶奶都传给我了。 好， 首先得有黄瓜啊，他用的是六根黄瓜，大概说一下比例吧、 哦、 有盐、辣椒、 嗯、 蒜、姜、酱油，就这么点东西啊、 哦、 首先呢把这个盐黄瓜给洗干净控干了，说重要的是不能有一点点水分。 是啊、 嗯、必须得特别干。 嗯， 然后给它切成条备用，然后呢把这个切好的黄瓜呀用盐腌一下，说腌出水就可以了。还有呢就剥蒜，把这个蒜皮呢给它剥完之后呢切片，切记啊也是不能有水的。这个姜呢你可以切丝儿，也可以切块，还有辣椒，反正就这东西，一切东西啊洗完之后都是不能留一点水分的，一定要控干了。下面呢就是弄这酱油汁儿，说酱油呢熬开之后啊放凉了，倒进这个黄瓜盆里面，然后呢把腌好的黄瓜继续控水，控好了以后再放到晾好的这个酱油盆里头，然后再把这个姜啊蒜啊辣椒给它倒进去，你就腌着吧。 哦 啊， 你这是 腌出奶奶的味儿来了。 你这是酱油黄瓜啊，不是酱黄瓜。 那就是腌黄瓜吧，腌酱黄瓜吧。 您那就叫腌黄瓜、啊。这个真正的酱黄瓜，它有它的工艺，这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啊，它出来以后，它有它的产品标准。当然，咱们在家里可能做不到人家那么严格，但是大概是一个这个。怎么说一个过程吧、 嗯、 首先要腌这个黄瓜、 啊、 它有一个腌制的过程、 嗯、 而且腌的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要翻倒啊，然后呢经过两到三次的这种腌制完全让它就是变软，然后要还要经过一个脱盐的过程，再加上酱，然后再用酱，还有两道的腌制过程，就是其实这个如果说起来就是很细就很长了，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还是上超市买去吧。 对，这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超市买，他做的那个应该是最标准的。 对，你想做出人家的那个水准来、嗯，你得有那工序， 对， 要不然人是传承多年的老店呢。 或者您就简化，像刚才方明说的似的，这位朋友，咱们家庭当中就简单的就做一种这个 腌黄 瓜 就 可 以 了 啊、 哎。 谢谢给我们提供奶奶秘方的这位听众朋友啊， 比较实用。 也替我们谢谢奶奶啊。 好吧。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九成新上下的加热的电烤箱， 哇， 家庭主妇用的啊。 嗯， 上下加热的电烤箱。 好， 嗯，行吧。微信号码是13661397889，接受价格呢在150块钱以内，谢谢了。 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电动滑板车啊，一年之内的车况良好的。就是这位朋友做代驾的工作， 嗯， 哎，他有一个小滑板车比较方便啊，然后自己呢就是可以用，电话是13511585022，13511585022。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电风扇，要求最低价格，您就说一个您多少钱接受不就完了吗？是吧？ 多算最低。 对呀、啊，这白送您是最低的啊。 嗨， 放桌上，说谁有闲着不用的可以跟我联系啊，13522408172，13522408172。 嗯，看看你那还有什么？这位朋友求购电风扇啊。最低价格啊、哦！这刚才你说了，我这正好看的，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求。 有一个求电饼铛的啊， 电饼铛。 对、 啊， 有一位听众啊，一直在求这个电饼铛，什么上下加热的，但是一直没求到，不知道您是写的不对呀、啊，还是人家没有？ 有，就是它两边 还有深槽的。 对，它只要一扣上去以后，就是上下都能加热的那种，应该是比较复杂的结构 啊。但是一直没求到，所以一直在我这发信啊。这位听众也是求电饼铛，要全新的，要新款的，说家里老人用啊。哦，电话是13041292694，13041292694。 好，这位朋友呢，在丰台桥南，这个他要求购由盘插小音响用的这个 U 盘啊，哦，写成 U 盘了，他要想又求购那个插音响用的小 U 盘啊，电话是13051004413，13051004413。 好，我们再来说求助的信息啊。那个塑钢门窗有点涩的朋友啊，我们听众出的主意啊，可以涂点蜡，防冷涂的蜡。 哇，这是防冷吗？ 防涩涂的蜡。 哎，要润滑，涂点蜡啊。 说那个 可以， 中药那个药丸啊，它不是外面包那蜡也可以啊。 哦、 还有听众说滑石粉，还有听众说塑钢门窗下面接触轨道的地方呢，有一个小走轮儿、 嗯， 说时间长了啊，那个就会磨损，造成推拉不利。说您啊，那要特别难开的话呢，得找它的安装部门， 就换一个， 就换一个新的那走轮儿， 小零件 就可以了 啊。 嗯。 好，还有求助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是这个月21号左腿膝盖照核磁发现关节髋肌， 嗯， 大夫说可以做小针刀闭合性手术，但我当时没敢， 哎， 有顾虑吗？说想问问哪位热心的帮友 啊， 您做过没有啊？能不能够分享一下？或者呢，说用中医的什么其他方法能不能治疗啊？ 对， 谢谢了。 本身小针刀好像就是中医的方法， 嗯 啊， 这个 然后看来这位朋友他不想做手术，想要保守治疗。 哎，我记得我们骨科的大夫来的时候提到过这个，说还是可以的啊。当然不知道您具体什么情况啊，有做过的朋友可以跟王女士分享一下啊。 好， 13661226780，13661226780，下面是位找人的朋友。 哦，找人的朋友，这个我这还没有了。这个朋友要找，哦，这个要找他的 这个就一个叫王星云的朋友，这位找人的朋友73岁，要找的这个王星云是77岁左右，说以前呀我们都住在惠城门三支会啊，很多年呢失去联系啊，希望这个王星云朋友如果能听到广播之后和他联系，有或者有朋友知道他的消息也可以帮助他。这位找人的朋友留下了电话，是13522606596 13522606596。 嗯，好像也是一位朋友帮一位老人来找另外一位老人啊。 啊，对， 谢谢另外一位帮友、啊、 一位73岁的老人找一位77岁的老人。 嗯，好，我们节目时间呢即将进入尾声啊，稍后是这个北京榜样还有我们的专题节目。这位听众啊，他有一个麻将凉席儿，他说想送给需要的朋友。 哦， 说这凉席儿呢是孩子给买的，说有好几年了，但是呢只跟那个沙发靠背上啊放了放，完好无损，基本上新的。现在天热了， 嗯， 可能很多人需要这个，但是我没用也不想用啊。这个规格呢是1米8×90的，说大概齐，是我自己个儿量的。 嗯， 我是想送给需要的朋友，在学院路靠北四环这边，说中午别跟我联系啊，我需要休息。电话是15210858827 15210858827。 好， 这位听众呢他有一些办公室的家具啊，他说适合特别打算创业的一些朋友，说有个20-30平米的一间办公室，3-5个员工的小公司啊，挺适合我这个办公室家具的，我现在不用了，在东单。电话是1831077536118310775361，抓紧时间再说一个吧。 好、 嗯、 这位朋友想问手机里的照片怎么转成JPEG 格式啊 ，GPG 格式，您先把它导到电脑里，然后就可以用其他的软件转换了。 嗯，最后我们分享大家的反馈吧，说帮帮团是一趟好节目，为生活中的老百姓排忧解难，为我们造福，方便了大家，也轻松了自我。你好，我好，大家好，北京榜样，明天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任万强，男，1965年7月出生，通州区柳新园社区居民。2017年9月20号上午，任万强听得有人呼救，见对面楼一老人抓着自家栏杆，脚蹬9层窗边，身子悬在近30米高的楼外。他迅即跑出家门，直奔9层，探身窗外，搂住了老人的大腿。不足10秒，老人手一滑，身体一坠，他顺势将老人拽进屋里。救人一命的时间大约3秒，事后才感觉到危险和腰疼。 宋薛轩，男，1957年11月出生，北京宋记开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宋薛轩1987年就成立了学雷锋服务队，义务理发、修锁、看病等走遍大兴，曾几次不顾安危在火情中开锁救人。2003年，他用自己一套住房作为活动中心，如今成员已超过100名，且成立了协会，还繁衍出10个学生小分队，组建成各界参与的10大志愿联盟。从小宋到老宋，他学做雷锋已近40年。 高海岩，女，1974年4月出生，密云区新城子中学教师。返乡从教20多年的高海岩，对学生以慈母心逐家走访，自掏腰包为他们买学习生活用品。他用学习进步展示专栏、奖励卡、微信互动等方式激励学生，就连晚上也静候在办公室答疑解惑。他的英语课、论文多次获得市区乃至全国1等奖，所教学生乐观向上，英语中考成绩一直在全区名列前茅。 秦文灿，男，1945年3月出生，海淀区文汇园社区居民。